主来充满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准备聆听神的话。愿神现在与我们同在，从头直到末了。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领会。 下面是启读经文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2章18到23节，我们一起看大屏幕，同声一起念好不好？不是很长，一二三。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叫他叫什么？那人便叫各种活物，他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他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众弟兄姐妹，我们把时间交给冯牧师。 我们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出城去哈啊啊 ，we pray for some brother sister out of town. We pray for brother 威风啊和 Karen 啊，他们正在从 Houston 啊回来的路上哈、啊。我们也很高兴看见 Grandma Chan 啊 is here with us 啊，所以我们也为一些身体有软弱的祷告，特别为这个 Bill 啊 ，Bill Green 啊，他之前车祸啊，所以他的颈部、背部都受伤。那现在也在寻求法律途径，要求对方来赔偿啊。那原本是要搬到我们廖强弟兄家，可是因为廖强家是二楼啊，2层楼，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所以他现在要暂时住在他另外一个 AA 的朋友的家啊。然后他们现在等这个 retire living， 就是 senior living home 啊，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 nursing home 啊，就是 park senior living 啊。那他在排队，他可能是在候补啊，他前面还有一位 lady， 所以为他能够候补上，他能够住进去，然后就会有24小时的照顾他啊。那特别为他祷告，他今年78岁、79岁了哈、啊。当然我们也特别为 Pastor Fu 了祷告。那去年过年的时候，他也是摔跤，他也是78岁的哈、啊，就是在楼梯摔下来，到今天还没有复原，所以一直要坐轮椅啊。所以我们特别为这些身体有软弱的祷告。We pray for all the senior, pray for the weakness. Let's pray together. 所以说我们为我们有年长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来献上感恩，也求主你恩待啊，我们的婆婆、我们的前妈妈、我们的张教授啊，我们年长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求主你保守看顾他们啊。特别为 Bill 来祷告，因为这个之前被人从这个后面车子撞到了，以至于他脖子跟背都受伤啊，需要复健。主你恩待他，也让他能够顺利的住进这个老人的公寓里面，获得更好的照顾。我们也特别为傅牧师来祷告，他仍然在复健康复当中啊。主你仍然是怜悯你自己的仆人，来医治他，来恩待他啊。也为出城的啊，为威风跟小 Karen 他们开车的平安来祷告啊，求主你恩待。带领我们下时间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就请这个 Christy 帮助 Miss Sandy 跟 Miran 啊，我们很高兴 Sandy 老师今天跟我们一同来聚会啊。今天的内容啊，不只是讲妻子，也包括所有的姐妹啊。那从2月份开始，我们有一连串针对弟兄的一个内容，叫做如何建造弟兄成为一个属灵的弟兄，一个属神的弟兄啊，已经有2次的信息。那今天我们第3堂信息，我们要来针对姐妹的部分啊，如何姐妹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帮助者。 刚才我们各位所读的这段经文啊，在创世纪里面啊，常常被用来说明婚姻啊。但是今天我讲的内容不只是针对婚姻啊，说在座各位，如果你是单身的，同样的会从今天的经文获得很大的帮助，就是起初神创造人，造男跟造女，一起来反映神的形象，一起来反映神的形象。所以刚才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那个人，那个男人一个人独居不好，啊，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啊，创造了这些走兽，创造了光啊，创造了空气，创造了水，这一切的都是好的，神造的没有不好的。竟然这边出现了一个不好，神说那一个男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男人需要帮助，啊，这个男人一个人不好，一个人没办法成功。我们看见这个人，他做了许多的工作啊，他非常的疲倦疲累，没有看到一个人能够帮助他，所以男人需要帮助。我不知道在座各位的弟兄，你觉得你需要帮助吗？还是你觉得你自己靠你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完成所有的事情？那常常我们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哈，只有我一个弟兄。The Wednesday night of prayer meeting, I am the only brothers there. Others are sisters, but still beneficial to me. 我们的姐妹 ，I would like to appreciate all the sisters here to build me. 我感谢这些姐妹们啊，都比我年长啊，都比我年长，连我的师母都比我年长，是不是？这些姐妹们给我很大的支持跟帮助，她们也给我了许多的智慧，有许多的智慧啊，是跟弟兄不一样的啊。我不能说姐妹比较好，不，我说跟弟兄们不一样的智慧提供给我啊，像我的母亲，像我的姐姐一样来支持我，来为我带祷啊。所以我非常感谢姐妹成为我的帮助者。事实上，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许多姐妹给我非常关键的影响。比如说我以前分享过，我跟一个宣教士啊，她叫 Helen Elizabeth Helen 啊，她来台湾宣教53年啊，她单身，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啊，但是她属灵的儿女很多，包括许多牧师还有神学院的院长在内啊。我有半年的时间跟他一起配搭侍奉啊，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80几岁了，他93岁过世啊。那时候他一个人不太能够照顾自己啊，我就住在教会的客厅啊，然后那段时间，特别是台风的时候，我来照顾他啊。其实不是我照顾他，是他照顾我。那每天早上煮早餐给我吃啊，这样有半年的时间啊，那时候我辞掉工作，预备要做全职传道人，受了他的影响。这一位年长的姐妹90几岁啊，是因为她的影响，我才有那样的信心，愿意来服侍神。当然，我们看见 Miss Sandy 在这里哈，这么许多年来啊，从我来到这个 Wooden High 啊 ，Miss Sandy 就是 interview 我的哈。那时候 Sandy 老师还是这边的 trustee 的 president 哈，他在 interview 我啊，然后接纳我啊，以至于我能够获得所谓的一个在这边工作的身份。所以我感谢姐妹们给弟兄的帮助啊。所以弟兄们，你不要觉得说我不需要姐妹的帮助啊。弟兄们不要觉得说啊，我一些事情我不想告诉姐妹，不想告诉你的配偶，不想告诉其他的姐妹啊，你会把事情搞砸。待会我会讲许多的例子啊。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姐妹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帮助者。刚刚提到了神要创造一位来帮助这位亚当这个人啊。各位知道，帮助这个字 help helper 在圣经里面最常 使用的这个主持的 subject to help is God. That is, God help us. The subject, now, frequency, most of God help us. 我们需要神的帮助，神帮助我们，神帮助人，对吧？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其次呢，圣经里用 angel 啊，神差遣天使来帮助我们啊。我们看圣经有许多例子，天使有米迦勒 Michael angel to fight Gabriel 加百略 the angel to preach good news 啊，好传好信心的福音。所以其次用 help 这个动词是以 angel 做主词，但是这里呢很特别的，神创造了一个女人成为男人的帮助。我不是说姐妹是男人的上帝哈 ，OK， 但是姐妹绝对可以成为弟兄的天使啊！跟我说一次，姐妹可以成为弟兄的天使 ，OK？ 神差派姐妹成为一个使者来帮助弟兄，所以。各位姐妹可以看见你的身份地位是多么的尊贵，是多么的重要啊！你不仅可以帮助你的配偶，你也可以帮助你的儿子 help your son, help your son-in-law, help brother around you. There are many younger brothers here. 你可以帮助你的老板，你在公司工作岗位上你要如何帮助你这个上级，帮助你的同事，姐妹可以成为这些弟兄们的帮助。因为那一个男人一个人不好，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他领导的责任，所以我今天把这个定义扩大了，不只是帮助你的配偶，帮助你的上司，帮助你的同事，帮助教会里面其他的这些弟兄，年长的弟兄也好，年轻的弟兄也好。我在美国母会这边工作，那我们办公室有一群全职传道人，有音乐的，有青少年的，有儿童的，还有一位秘书跟我们一起开会啊。他这个秘书叫 Patty 啊，大家都认识他。老实讲，我在这边六年的时间，每个礼拜跟他们一起开会，当中我觉得最喜乐、最有信心、最能反映神的荣耀的啊，不是神学博士，而是这位办公室的秘书啊。他总是知道如何来帮助这个主任牧师这个弟兄啊。当然做牧师常常都有重担了，有时候我看见主任牧师进来，或者说包括我弟在内啊，可能一进来脸就垮下来了feel sad, feel discouraged 啊。但是我看见这个姐妹如何成为这群传道人当中的帮助。那她最近她要开刀啊，因为她上礼拜已经开刀完了，她肾脏长了一个肿瘤啊，她必须拿掉一颗肾脏啊，因为是癌症。可是我看见她从来没有失去她那样子的喜乐跟盼望。所以各位姐妹们啊，你可以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力，帮助牧师，帮助其他的同工，帮助你的丈夫，帮助你的儿子，帮助你未来的女婿啊，你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然后这边特别讲到，当亚当看见这个夏娃，就是上帝从他的肋骨打开来创造的夏娃，他说 This is the bone of my bones and flesh of my flesh、啊、什么意思呢？什么是骨中的骨，什么是肉中的肉？这边提到一个姐妹的一个重要性，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器官一样。那我刚讲的 Patty， 她先生之前心脏有问题，后来做一个心脏的移植啊，换了一个新的心脏，现在又活蹦乱跳了哈、啊。如果你要移植一个心脏，移植一个器官 ，transparent organ。to your body 哈、啊、，transplant 这样，你会担心什么？你用别人的一个器官，一个肾脏，一个肝脏放到你的身体里面，担心什么？ 排斥，对，会排斥。所以如果这个排斥克服了，你才能够继续的运作。所以这边讲到女人是男人的一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提到了她不会排斥的，她是 suitable， 是合适的，合适你的， it's suitable to you， 合适的，不会排斥的，合适你的。尽管你的配偶或是其他的姐妹跟你再不同，想法不同，观念不同，个性不同， many difference between among you， but he she is suitable to you。 所以我也是对弟兄鼓励跟提醒，即使你的配偶跟你很多的不同，他是合适你的，是神创造合适你。不仅如此，我们看见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提到了 the most close relationship， 那样子一个紧密的连接，没办法分开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没有办法从你身体边拿出来的，是 close relationship。 所以各位弟兄们， 你跟你的配偶有这样子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吗？我讲的不只是 physical 的，而是心灵上面的，你的痛苦，你的困难，你愿意让你的姐妹知道跟承担吗？愿意让你的姐妹知道来帮助你，为你代祷吗？ close relationship。 还有一个骨中的骨跟肉中的肉，讲到的是一个 understanding， 什么 understanding？ 就是了解你啊，各位姐妹，你了解你身旁的弟兄吗？了解你的配偶吗？了解你的儿子吗？了解你的女婿吗？了解你的上司、老板、你的同工吗？ understanding， if you understand them， you can help them。 等一下，接下来我也讲了许多的例子啊，所以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多么的宝贵。我们的姐妹扮演那样子的一个身份，也鼓励弟兄们啊，你的困难，你的需要，让姐妹们来知道，她们可以帮助你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哈，那如果姐妹们希望成为一个好帮手，一个荣耀的好帮手啊，好像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来帮助你身旁的弟兄，或是你的配偶，或是你儿子，或是你女婿，或是你的老板等等等。OK。第一个啊，你需要追求，需要学习，或需要做这个决定，或是养成一个习惯，就是 a merry heart， 一个喜乐的心。箴言十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来。 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怎么样？灵被损伤啊。 所以一个心里喜乐的人，他是会流露出来充满了笑容的，充满了笑容的啊。OK， 在我年轻的时候哈，信主之后加入团契，然后其实然后慢慢就想要交女朋友，对不对？我想各位弟兄也是一样，你会发现你身旁的这些姐妹们啊，聪明的人很多。有聪明的人 ，smart， 功课好的，聪明的，漂亮的人也不少，有几个美女校花 ，OK， 但是真正的有喜乐的人不多，对我而言啊，那时候在团契里面，同学里面，聪明的，功课好的有啊，漂亮的美女也有，但是真正从内心发出喜乐，有那样子笑容微笑的不多。我只找到一位，那就是我今天的太太。OK， 对我而言，聪明，我已经够聪明了啦啊！我不需要我太太比我聪明。美女呢，再过三十年可能就不是美女了。OK， 但是我需要我的配偶是喜乐的，他用笑脸来面对我的。我每天回到家看到他是用笑脸来面对我的。我想各位弟兄，一定是如此。你喜欢你的姐妹用笑脸对待你吗？或者希望你的同事，你的同事是一个女性，你希望她用笑脸对待你吗？我刚讲这个 Miss Patty 啊 ，Patty Simpson， 她就是这样子，永远用笑脸来对待所有的同工。所以 everyone trusts her， we depend on her， you know she just office secretary， but I wonder。She is the senior pastor. Indeed. 他可能才是真正的灵魂人物，我们整个办公室灵魂人物。他没有博士的学位，他也不是长得不是美女，但是他有喜乐的心。So everyone love her, you know? Joyful, peaceful, merry heart. 那与这个相反相对的，如果你不是一个喜乐的心哈，你追求啊，当然待会我会提到我们如何有个喜乐哈。你取代的是这三个 C, critique. You always critique your spouse, other brothers. How do they feel? 如果你只是一直指责、挑剔 or complain, 抱怨你的老板、抱怨你的男同事 or cry out, 你抓狂了 get mad, 生气的叫 cry out,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敬你而远之，即使你再聪明再美丽都没有用。如果没别人看到你就是想到 critique, complain or cry out, 或是你讲了很多的话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没有人会喜欢你，你的儿子不会喜欢你，你女婿不会喜欢你，你的丈夫不会喜欢你，你的旁边男同工不会喜欢你，即使你有很有能力。所以我们姐妹们要先学习，这是最简单的也可是最难的功课。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第一点，第二个thankful spirit。 好，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好， Let's read together 箴言十五章十五节一节来。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 OK， 好，我们都是喜欢常享丰宴。可是你看一下这个因果关系，好，是哪些人愁苦啊？ The days of afflicted are bad. 这些人心里愁苦了，所以他的日子就是愁苦的。 But a cheerful heart has continued feast. 什么意思啊？不是外在的环境来改变我们，而是我们内在的心境可以改变环境。你心里一直觉得愁苦愁苦愁苦，你遇见什么事情都不顺利，都是愁苦的。但是你心里有一个 cheerful heart， 有一个感恩的心，像这段经文，我不是因为缺乏，但是我可以学习知足，在任何情况下 in any circumstances in whatever circumstances。 So 你的内心改变你的环境，跟我说一次，你的内心改变你的环境。如果你有一个感恩的心，你可以改变你的环境，成为常享丰宴。好，所以你看圣经很有智慧，它逻辑秩序是倒过来的。同样的，我们讲到感恩带来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啊。夫妻是一同承受从上帝来之恩的，我们感谢从神来的给我们，以至于当你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你就会能够饶恕。 If you have a thankful spirit, we give thanks to God so that we canForgive others, forgive your spouse, forgive your son, forgive other brothers. 你能够来饶恕，所以这是连在一起的啊。当我们能够感恩神，感谢神对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饶恕弟兄们给你的得罪、给你的伤害啊，一定有，一定会啊。但是如何有伤害没有伤痕啊？这个高伟忠弟兄写的这本书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哈，如何能够来饶恕。所以第二点，有一个感恩的心，在任何情况下有一个感恩的心，你会成为一个好帮手。第三点哈，一个智慧的心，这个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知道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雅各书一章五节哈，预备来。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姐妹们，如果你希望成为弟兄的好帮手，你需要寻求从神来的智慧，从神来的智慧啊，不是靠着你的经验，不是靠着你的习惯，从神来的智慧。那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提到有一个女子叫做 Abigail 亚比该啊， 亚比该。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Father of Joy， 父亲的喜乐，或是 Good Understanding。这在撒母耳记上 First Samuel 25th 这一章里面提到这个女子，这一个喜乐的女子，而且还能够了解人的女子，她嫁给了一个丈夫叫做拿巴。拿巴这个意思是什么？鱼丸。什么是鱼丸？不是 fish ball 啊，我们知道香港有 fish ball revolution 啊，那是 not fish ball。鱼丸是愚昧又顽固，就是 foolish。 她嫁给这个丈夫，当然不是她一开始名字就这样，跟别人看这个人私底下叫她鱼丸啊，拿巴。 OK， 她是这样一个人啊。那如果我没有时间讲完这整个故事，这个丈夫就是这样子鱼丸的一个人，得罪了大卫王，那时候大卫还没做王，几乎遭到全家男丁杀身之祸。但是因为这个女子亚比该带了礼物去向大卫来赔罪，请求大卫饶恕，所以这个女子拯救了全家族人的性命。后来故事讲了，后来神处罚了这个拿巴，拿巴十天之后就死了，这个愚昧的人被上帝取走他的性命，亚比该成为一个寡妇。结果大卫向他求婚，对不对？他就合法的成为大卫的妻子。我们知道，我们看见大卫王有很多妻子，对不对？我们想说啊，圣经是不是接纳所谓的多妻制度啊？如果你会去看，你去看啊，大卫这么多的妻子，第一个叫做米甲，米甲是从谁而来啊？是扫罗王赐给大卫，是有政治目的的。他甚至想害大卫，说 OK， 你为我的女儿去打仗，死了最好 OK。所以米甲不是神要赐给大卫的。大卫最后一个太太叫做谁啊？叫做拔示巴，是怎么得来的？是大卫做王之后放纵情欲，用大王的权势来夺回来的。所以大卫好几个太太，对不对？我认为呢，只有亚比该这个又勇敢又有智慧的女性是神赏赐给大卫的妻子。就好像所罗门王他有1000个嫔妃，他其实真正只有一位叫苏拉密女，在雅各书里面那一位才是神要给他的啊。所以圣经绝对不是提倡多妻制啊，而是人犯罪选了这么多不同的原因，政治联姻啊，亚比该才是真正神要赏赐给大卫的这个又有智慧又有勇敢的一个女性。鼓励各位丈夫们也为姐妹们祷告，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姐妹。最后一点叫做盼望的心。我们一定遇到困难啊，家庭遇见困难，教会遇见困难，公司遇见困难啊。但是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抱怨，或是我们选择盼望啊。这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哈巴谷啊，这个先知面对以色列国犹大国要被灭的时候，但是他看见一个盼望，一个希望。所以各位姐妹们，你不要对你的配偶，或是对你的儿子，或是对你的女婿啊，或是对身旁的这些弟兄啊，或是对你的牧师失去盼望啊。即使他不如你所期待的啊，即使你看到你身旁的弟兄啊，在听讲道的时候在打瞌睡啊，在看手机啊。看到你的身旁的弟兄也没有灵修，也没有祷告啊，不要失去盼望啊，我们依靠神的力量啊，依靠耶和华而欢心，救我的神而喜乐，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很奇怪啊，他是选择是一个母鹿 hint， 不是一个公鹿我觉得很特别啊。 你会发现在自然界里常常是如此哈。谁最机警啊？母狮子、母老虎、母鹿、母熊。OK， 为什么他要保护这个小的动物，他的孩子？他比这些公的还更警觉，他跑得更快，他都站在高处，我们站高处，他可以闻到这些气味，有没有掠食者要来？你发现姐妹很警醒的，啊，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弟兄们啊，你要学习倾听姐妹们给你意见。我不是说让姐妹来领导你，但是你要学习倾听姐妹给你意见，以至于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可以做得更有智慧、更完备。讲了这么多啊，我们如何能得着？如何能得着？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而是靠着圣灵。我们结的这个果子，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假使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你就得着一个最大的礼物。是什么礼物啊？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可以逐渐的活出那样子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仁爱的，是喜乐，是和平，是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没有律法禁止，其实他是用反面来讲，就是说这才是律法的核心。基督徒我们 提到圣经这么多，好像神的命令，律法的核心，我们结出来的果子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弟兄们，你为你的姐妹来祷告，活出这样的生命，姐妹帮助弟兄们也活出这样的生命，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都不行不能，对不对？圣灵帮助我们，所以请听圣灵的声音吧，贴近圣灵，接近圣灵，被圣灵所充满。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创造男创造女，扮演不同的工作角色，都样同样的宝贵。当我们看见弟兄跟姊妹一起合作的时候，不仅家庭得建立，在工作上合作，在教会里面也得以建立。我们需要弟兄跟姐妹一起来合作，一起来服侍神。我们需要倾听彼此不同的意见，以至于我们能够找到合乎神的心意。奉主名祝福在座的姐妹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帮助者，可以帮助你的配偶，或是帮助你的儿子、你的女婿，也帮助我们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帮助你公司的、你的同事、你的老板，都能够来活出神给他的一个计划。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